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啊！好，咁我哋头先吓讨论完九巴嘅阴谋啦，咁啊大家分析完啦，即系而家九巴做嘢同政府都有啲似一个手法，咁啊手法上我哋系觉得佢系手法上系强嘅，咁咧一同我哋嘅，但系一同我哋嘅政府另一单嘢比咧，咁今次政府嘅手法又唔强咯吓，呢单嘢系咩啊 ，Tony？ 就係、是、有警察咧，就為咗阻止一啲飛車啦嚇，咁 就叫啲嗰啲叫市民停車， 市民 就、 啊、 就即係 人肉路障， 係啦，造成一個人肉路障啊，阻止嗰啲飛車，咁希望咧就個個停曬，咁嗰啲人會停車啦，咁啊但係咧就收制不及，嗰架車咧就撞死咗兩個，其實就主要係車上嘅司機同埋嗰個乘客，加上咧俾佢撞嘅有幾個人受咗傷，咁其實俾佢撞嗰個好傷喎，你後邊突然間喂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前面一停， 你一截交通警一截，跟住就嚟啊嘛， 係啊，佢完全避都冇得避喎，咁呢啲。作為譬如法律界咁樣，可唔可以即係Johnny？你覺得佢可以同警方索償得唔得咧？ 可能係得嘅，即係但係就你就要變咗 proof 好多嘢咧，你可能要證明警方都係個執法，即係佢可能係一個好嚴重嘅疏忽喺入邊，咁先至做到。 係 咁咧，我哋其實今日想講嗰部分咧，就唔係警方有冇疏忽嗰部分。咁咧今日咧事源就係咧喺呢個立法會嗰度啊，咁啊有議員咧就問保安局啊。就點樣交代翻到呢件事？當日嗰個警方執法係咪有問題？咁咧呢個政府官員咧就點答咧？佢就話咧呢個咧就唔係屬於保安局嘅範疇，而係屬於咧呢個運防局嘅範疇。咁咧就係將個波咧一腳就伸開咗嘅。 因為嗰度咧網友頭先留言啊，就話咧附近有一排水馬嘅。咁啊，同埋咧有修路，所以咧条路窄咗，咁啊，所以咧就关运防局事。 系，哇，咁都得？ 其实 咁，其实任何时候、任何交通意外，咁都关运防局事咯。如果呢个讲法系通嘅话， 其实咧佢咁讲咧，我有啲唔同意嘅。我觉得咧就应该关食环署事。 系，咦？点解咧？ 喂，嗰两个死咗啦嘛，咁死咗咪变成尸体咯？咁尸体系咪食环局搞？ 嗯， 系咪？咁你牽涉到屍體嘛？嗱，你如果處理屍體，咪食環署嘅人會嚟。 其實我覺得關天文台事。 天文台事啊？ 係啊。 邊方面呢？ 因為嗰架車收制不及，剎車嘅時候可能係線胎啊，同呢個天氣有關。 同天氣有關，嗯，其實咧嗱，我哋作為一個咧理性啲分析嘅嘢咧嘅人咧，我哋都唔能夠排除任何可能性。 係。 咁頭先我哋所講嘅門幾個部門，其實全部都有關。 嗯。 咁樣就最啱曬啦！全部召曬立法會開會啦，上嚟嗰啲局長、副局長、常秘，全部上嚟俾人審下啦。 逐個出嚟解釋喎， 逐個審啦，關唔關你事？ 同佢關唔關事？ 係咪應該又要成立翻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要唔知又揾邊個法官啊嚟到做主席啊啲咁樣，跟住就再去研究呢單嘢都要。 好啊，揾胡國興佢冇嘢撈啊，佢得閒啊。 唔係嗱，又嗱，本來唔係好想講林鄭嘅，但係大家又睇到啦，嗱兩單車禍大家都記得啦，一單就九巴啦。系咪十九人命？另一单就呢单咧，就紧接住就两单车祸。 系 咁咧，一单林郑就扑出嚟就话要搞，就要搞一个特别嘅调查、独立嘅调查委员会去查呢件事。另外呢一单影都冇， 呢单咩祸噶嘛？呢单点出嚟啊？喂，你而家搵人出嚟做人肉沙包、啊嗯，人肉路障、人盾啊，等于 系啊？ 喂，你同 IS 有咩分别啦？ 吓、啊？ 捉个小朋友出嚟， 九巴嗰单好明显就谂住啊，追个司机，仲要拉个司机，吓谂、啊、好晒剧本，所以就扑出嚟慰问死者家属。呢单摆到明要咩镬，影都唔见咗，林郑又唔喺香港啦。 系好叻啊，边个肥波嚟啊？我有时佢都唔喺香港嘅、啊。 因为如果林郑呢单咧，佢走去慰问嗰啲伤者咧，咁你即系同警方对立啦。咁你撑警方嘅，你就同市民对立喎。咁啊，两边不是人，喂，个几大？ 但佢又唔够胆出嚟问候警方、啊，警员。有冇受伤、啊？ 冇啊！ 出嚟点问下警方啊，大佬？喂，你而家攞人哋嚟做人盾啊 ？IS 啊，点可能访慰问 IS 啊？而家 问下警呢、這个警、啊、当时个警察咧有冇受到精神上嘅损伤？ 唔系咁嘅，精神上损伤，唉，好难啊！所以咧，林郑呢个真系咧，呢、這个女人真系十分之叻， 嗯， 唉，叻到好可怕，唉，冇办法。嗱，咁我哋咧，我哋要讲翻另一件事，可能都关林郑事。 嗯哼， 大家咧有冇发觉咧？最近有一个人咧就不甘寂寞啊， 周圍出嚟訪問人。 係 啊，本來咧佢都我哋都大家都唔忘記咗佢叫咩名啊。 係 嚇，咁但係咧其實最近係訪問啱啱 Facebook 訪問鄧家彪啦。 係再 Facebook 訪問 佢直播佢有個播都有錄一條片。 係 嚇，因為嗰個含唔知咩幫港出聲定乜鬼嘢啦嚇。另外就係訪問呢個叫陳家沛。 哦， 咁陳家沛呢單嘢你講下啦 ，John。 呢單嘢嗱，頭先我哋講呢個人士就係、是、其實大家都估到嘅就係阿周庸啦。係 啊。 咁咧，佢咧，呢排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同呢個阿陳家沛啊、阿 Judy Chan 啊，港島區候選人咧，做咗個英文訪問。 係。 咁咧，本來我都冇懷疑呢件事嘅。咁咧，我見到好多人 share 話，喂，好過癮啊，喂，又走去睇下。咁我，咁我就其實大概知嘅，因為條標題有寫就話佢講個一二三就講錯。咁我心諗都冇乜特別啫，因為咁你可能你哇，你個幾鐘頭英文訪問，咁啊有時講錯嘢，咁啊應該都冇乜特別。咁但係咧，見大家咁推介咧，咁我撳入去睇下啦。咁我就發現真係原來都真係幾精彩。 係， 因為咧原來咧成條英文訪問咧，佢呢個唔係英文訪問嚟㗎，佢兩條友咧係一路講中文嘅其實。 哦， 咁啊去到有一 part 咧就。周庸咧就顯示佢英文實力啦，就用英文問咗一條問題。咁咧，其實陳家沛 阿 Johnny 咧咪照用英文問翻。 我唔記得咗 exactly 點問。佢問咗一條問題，咁啊問意思就問啊問阿陳家沛，喂，如果你做立法會議員，你做啲咩嘢啊？咁陳家沛原來就係用英文就淨係答咗呢一條問題啫。 哦， 咁咧佢就答 誒啲貨不對版，會有英文訪問嚟嘅。 係啦，佢問佢即係你會做啲咩嘢？佢話 three things。咁咧第一樣咧就 first I would like to blah blah blah 啦，跟住。Number two, I would like to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就讲完啦。跟住去到 three 啦 ，three, I would like to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系 咁咧，呢个咧我相信一个， 我想同事，即系因为我英文攞 U 啊，咁我最有资格讲呢啲嘢啦，系咪？正常嚟讲咧，咁我哋中二、中三咧，我哋会学咧。First 之後咧就已經叫 second，因為 secondary school 嘛，讀中學。 咁唔係啊，因為咧我哋嗱我中文攞我英文攞 U 啊，我會考攞 U 嘅人。嗱咁啊，點解咧？因為我好呢啲中二嘅時候咧，我哋學 grammar 噶啦。咁同埋咧，我哋以前因為小學咧就 one two three 係嘛，第一、第二、第三你都係講 one two three 噶啦，係嘛，第一、第二層。咁但係咧去到中二嘅時候咧，就會開始學啦。First, second, third， 嗯， 系嘛？ 唔系、那个笑点系咧，佢第一佢冇讲错 ，first 喎， 系咯。 但去到二嘅时候就变咗 number two， 系 都其实都我觉得问题唔大。但系去到三嘅时候，居然变咗就咁一个数字就叫做 three， 系 就系三。佢都几中意三喎，原来。 唔系啊，我谂起一间电信公司嘅 one two three 自由椅啊。 唔系啊，我谂起三仔啊。吓、 啊？哦，咁嗰个 因为世上只有三啊。 我又谂唔，我又谂唔到嗰啲，我净系谂到一间电信公司啫，系咪 ？one two three 啊嘛。咁三个都唔同嘢嚟㗎嘛，係咪？ 係，唔係啦，同埋呢条片个笑点就在于呢，其实佢成个英文访问呢就係淨係问咗呢一条嘅。 係。 佢居然一条预备好嘅答案都噏咗段咁嘅嘢出嚟，我真係唔知佢发生咩事。 我想问下呢，我英文唔好啊，我想问周庸嘅英文应该点读。 周庸嘅英文。 Peanuts burn。 Peanuts mel。溶解喎、 哦，系喎、哦，唔系焚烧啊，一佢叫周烧就应该系 burn 咯。咁系啦，即系我哋冇办法，我哋英文唔好，只能够直译啊，系咪先？咁但系最近大家有冇发觉呢条友咧，好活跃咁样咧，但系又好似唔系好有得捞啊。 嗯、 我 feel 到佢好似喺度勾紧捞，睇下边度。到啲新手去勾下， 系， 但系好似冇乜人理。 盛传佢早排搞呢个一地两检，撑一地两检大游行， 系 就冇人睬佢啊嘛，叫佢翻屋企食蕉啊嘛。 系啊，咁点算咧？喂，咁就嚟失业噶咯、啊？呢、 嗯 這个对于成个呢个民情其实有啲启示噶、啊。因为头先我哋讲起呢个林郑啊嘛， 嗯、 逢系啲笋嘢咧吓，佢系冲出嚟抢啊嘛，执、 嗯、 噶嘛，有笋嘢出嚟执噶。但系有镬嘅时候，第一件事咧就消失到无影无踪喎， 仲要好即刻离开香港， 系啦， 即刻买机票嗰只， 系啦， 边度有访问边度有，我即刻去冇问题， 系啦。咁但我哋见到啦，嗰个民情咧，好明显，其实而家真系转咗。我都一路都讲啦，林郑咧，佢嗰、那个嗱，最近我哋开始分析翻，点解佢又唔派钱咧？佢系好睇唔起嗰啲咧，民建联、工联会呢啲人、 嗯。 周庸当然系佢最睇唔起人啦，因为咧。周庸是符合晒所有佢最睇唔起人嘅優點，集於一身。點解咧？冇讀過大學， 英文唔得，系嘛？两样中晒啦，佢最憎嗰啲唔识英文嘅人。周融都麻麻地识啦，好明显吓。又你又唔系大学，所以咧当时想请佢做广播， 都勉强合格嘅。 唔系啊，所以当时想请佢做广播处处长咧，因为佢冇读过大学，唔合资格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林郑系好睇唔起呢种周融呢种咁嘅小人。咁你谂下啦，你咧就靠一啲。叫做咧好好激進嘅嚇，好好核突嗰啲人咧，又搞啲嘢幫港出聲啊嗰啲嘢咧，係嘛？你試下幫港出聲，揾到林鄭做訪問，佢睬唔睬你啊？肯定唔睬。 叫你收聲啊，唔係出聲。 係啊，叫你幫港收聲。 佢叫 remain silence 啦。唉，所以咧，周融咧係面臨一個失業嘅情況。啊！我哋好明白一個咧，就嚟冇得撈嘅人咧，佢哋一定係會拼命掙扎嘅，係嘛？去周圍睇下有邊啲地方咧可以出頭啊！啊咁，但係咧，好似剝傻瓜咧，你個頭一夾出嚟就俾人剝，又冇又唔俾機會你咁啊，焗住去訪問呢啲人咯，係咪先？ 咪睇得出咧，兩邊即係兩邊最極端嘅陣營咧，都退潮。 係 兩邊最極端， 激進建制同埋激進嘅反對派 都冇乜人支持。 係啦，好似滾水淥豬腸咁啊，兩邊縮縮縮。係咁。從周融呢個叫做失業咧，我見到另一個問題出現喎，就係咧嗰個政治氣候咧係某程度上寬鬆咗，即係呢啲叫做極端嘅建制咧係要收皮，咁啊取而代之咧就係有一啲本來有機會可能因政治問題上唔到市嘅公司，而家又有機會上市喎， 係 嚇依間咧就叫一白毛啊，嗱當時我哋喺度講咧。哇！如果個政治氣候佢未必上到嘅喎，因為佢一百毛主要係以嘲笑政府為主啦，咁啊即係叫做話就話諷刺時弊，其實主要都係諷刺政府嘅啫。 因為大家都記得當時就係啱啱 DQ 完由 DQ 梁油開始啦，咁就係大大力打所謂嘅港獨派，係咁咧打港獨派都唔係。本来都唔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是、连好多本来唔系港独派都俾你圈埋做港独派，全部打晒。 系啦，咁所以咧嗰排嘅政治气候咧，令到佢上唔到嘅，棘住咗。咁当然啦，佢可能重新再俾钱，俾多次钱，咪你 check 多次啦 ，check 真啲啦，咁样即系咧，突然间你攞去，先生，你 book 嘅唔系丽晶酒店，你 book 嘅系丽晶大宾馆。咁唔系，你 check 真啲，我真系 book 咗转头哦，原来支付宝俾钱，嗱声 book 咗丽晶酒店。 不过其实叉开少少讲啦，讲少少嘢就系、是、其实联交所咧，其实就真系唔系做一个把关角色嘅， 系 因为嗱，联交所系冇可能做把关，大家都知道有只 number 就叫388， 系 咁你388即系一间上市公司，咁佢盈利从何来咧？如果全部哇，如果佢真系好似啲監管機構，好似但你唔可以當係證監，因為佢真係唔係證監。證監咧就即係可能係全部都唔俾你上。但聯交所自己要做生意㗎嘛， 係 即係其實佢始終就算去拖你，佢最多只可以從嗰個質素嗰個部分去隔你。佢覺得喂你即係你自己都唔 qualify， 你唔好走嚟上啦。佢最多就質你啲數啊，質你啲即係你所謂 compliance， 即係你嗰、那個你嗰啲啲嘢有冇執翻正咧？你嗰啲問題去隔你，佢就始終佢對最尾佢就唔會做一個把關嗰個人啊。 俾翻少少資料啦，咁佢之前話唔俾一百毛上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佢牽涉太，佢主要係做一啲二次創作嘅嘢，咁啊好當時會牽涉到一啲版權嘅問題，咁啊覺得佢好似會唔係好穩陣，你得唔得㗎啲咁樣，就依理由為主咯。之前就 係咁啊，大家都知啦，一百毛其實就係即係抄緊呢個即係無線電視啦， 歡樂今宵啦，其實依抄，因為我哋嗰個年紀，我哋有睇歡樂今宵，而家睇開一百毛嗰啲未睇過歡樂今宵㗎嘛，覺得啲好新鮮㗎嘛，係咪？即係我哋而家隨手講嗰啲，哇佢哇原來咁正嘅喎，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冷飯菜汁嚟嘅。不過冷飯菜汁咧就經過一個微波爐嘅加工之後咧，就變成米芝蓮大廚嚇。 咁啊，即係咁聯交所呢個 challenge 都啱嘅喎，因為如果你個經營模式嚟嚟去去就係影射某個大台，或者係抄襲某個大台做二次創作咁嚟經營，咁呢個經營模式係咪一個可持續？sustainable 嘅經營模式咧，咁佢就從呢個角度去 challenge 佢嗰個盈利係咪可以穩當，咁呢樣嘢 咁啊係 啊嗱，其實咧，如果你淨係抄無線咧，係可以好穩健咁樣一路温落去嘅喎，呢個係真嘅。你睇無線，喂佢啲嘢都 係無線就 係 自己抄自己啊嘛，係 啊， 不停咁重複出啲一樣嘢。 唔係無線咧，全部都係抄台灣、日本、韓國嘅綜藝節目，係完全一樣照抄，甚至乎咧嗰排興乜嘢佢咪抄乜嘢咯。 嗱、 講緊二十幾年前興周星馳做完審死官，佢咪拍金牙大狀咯。是咪啊？喂，所有嘢由头到尾抄到足噶。 其实咧，联交所嗰班大哥咧、 嗯， 就唔知道咧，即系咧做媒体啲，真系靠抄啊！最主要， 系啊， 主要创作行业就系靠抄， 系啦、 啊，抄得嚟唔好俾人发现。 系嗱，咁啊，即系讲起一百毛咧，咁啊，政治佢啊过咗关啦，咁而家好似话有机会俾佢上到市啦吓。咁我哋之前其实讲过啦。如果佢真係上市嘅話咧，因為佢嗰個其實業務咧係跌緊嘅。 嗯，係啊，冇錯。有冇知 一個、 啊、許留山有啲資料啊？ 一個嗰個叫做盈利係不斷萎縮嘅一個公司嚟嘅。 係 啊，佢啱啱嗰年咧嗰、那個盈利咧係跌咗84% 嘅喎。 嗯， 咁樣都上市咁啊？即係揾小股民笨。 係咯， 咁唔知啦。啊，咁啊，如果佢个股票高即日，譬如咧，大家去抽都好啦。咁啊，如果即日高开咧，大家我建议大家就唔好买啦。如果唔系咧，只能够系一个变形金刚嘅反派， 系就系、是、 狂派， 系 由头派到落尾 ，Decepticon。 同埋有睇翻咧，佢除咗系盈利下跌嘅原因，就系话咧，原来佢吸新客嘅能力咧都系极之低嘅。佢啱啱嗰年咧，原來係全靠係一啲舊客咧咁翻單俾佢做先至有嘅啫。 咁、嗯、其實如果你做生意有 referral 咧，有舊客翻單咧都唔錯嘅、 嗯。 問題就係吸新客嘅能力咧就可能弱啲啦。咁點解會吸新客能力弱啲咧？就係、是、市場上有其他競爭者啦。因為咧 因為佢都靠，既然係靠抄，咁你人哋亦都會抄翻佢啦。 唔係你抄得人哋，人哋都抄翻你啫嘛。咁多人出嚟抄嘅時候，咪拉散 個餅可以細啦。 係啦係啦，打碎咗。 或者係同埋有啲人咧，對於佢呢種二次創作咧，已經開始體驗。 都有嘅，因为即系讲真，你日日都系嗰啲嘢啫嘛，你冇乜新意嘅啦，已经系咁啊。不如睇翻无线算数啦，大家都系抄啫嘛。 如果你话呢只股票啦，如果从基本因素计咧，即系睇嗰啲数据咧，讲真就真系唔多买得过啦。即系佢自己都自己盘数都话紧自己倒退紧，你都未上就已经倒退紧。咁你会唔会忽然间上完之后，哇！我下年又发盈起，会唔会咧？咁大家谂都谂到嘅。不过咁啊，基本因素咧就从来就唔代表只股票唔炒嘅。 其实基本因素咧系阻碍你炒股票嘅好大嘅因素嚟嘅。点解咧？因为睇基本因素咧，有啲股票系唔炒得嘅，但系咧往往嗰啲就炒到跌。 往往系啊。 点解咧？曾经有一只股票啊，叫做香港天线。 嗯。 上市之前咧写到明噶啦，我哋嘅股票咧系只系作科研用途嘅，冇盈利能力。 系。 我哋做发明嘅。我哋啲錢咧抌落鹹水海嘅，咪照炒 升到 炒廿幾倍咯， 升到派度啊， 炒到廿幾倍咯。另外仲有一隻，而家有一隻股票叫伊利安達，喺80年代都有一隻叫股票叫又係叫伊利安達，其實同一間公司嚟嘅。當時上市依、這個嗱資料可能有少少出入咧，因為啲老一輩啲嗰啲股票嘅老行專話俾我知，佢話上市當年啊，講到明間公司唔賺錢嘅，冇前景嘅，乜都冇嘅。衰到不得了嘅，跟住咧就有啲股票行出去嬲人哋沽空，呢啲股票啊死緊嘅，沽空佢啦，發啦，2蚊2仙都唔值啊！ 如果啲市民咧最記憶猶新嘅，都應該係嗰陣時科網股嘅 公司， 其實好多都你都唔知佢做乜㗎，叫乜.com 咩.com 咁。 系啊，即系所谓概念，即系有起码有两种嘢，我归纳到咧系无论基本因素点样脱离咧都会升，一就叫做炒概念，系啦，二就叫庄家股， 系啦，冇错啦，概念咧有啲系真嘅，有啲系假嘅，即系譬如你腾讯咁嗰啲，当时都系概念嚟啦，咁而家原来可以变成真嘅，咁科网都系噶。嗱，你嗰个叫做阿里巴巴，当时都系科网啦，但系佢又变成实业喎，系咪先？咁。當時嗱，我要講翻呢只伊利安達咧嚇，佢就話2蚊上市，咁啊氹咗好多人沽空啦，個個都係沽啊，我又沽20萬，你又沽20萬，諗住發達噶嘛，跌到兩毫子咪賺過百咯，一萬股咪賺18000蚊咯，10萬股賺180000噶啦，好易發達噶啦，哦點知咧大鑊啦呢鑊，個個真係沽空咧，一數沽突咗， 跟住咧就俾个大户咧就俾个主席夹仓，一夹上嚟，周街都买唔到伊利安达股票，跟住咧就俾人哋任你屈啦，佢想几多就几多，因为街冇货嘛，咁炒上去咯，最后唔知点样解决啦，赔好多钱，想两蚊咧就食两蚊，点知俾人食翻十蚊咁滞，系即系偷鸡唔到蚀扎米。咁当然个股市系调转头嚟开啦，有啲系一路派落嚟，或者咧令到你唔敢买，咁一路炒上去嘅。 不过我哋按我哋之前个分析咧，我哋都觉得呢只将会系一只庄家股，因为我哋一集系讲过嘅，即系佢背后嘅呢、這个即系保荐人 张志成啦，呢、這个。佢嗰個幕後老細叫大凌章啦，咁係人都知道大凌章嗰個股票就個個都聞風喪膽嘅，咁即係大家睇下，或者咧你可其實都可能炒得嘅。 啊，因為嗱，而家咧都仲係言之尚早，因為佢過咗上市聆訊咧，佢未做定價嘅。到底佢咧係開嗰下就食你一次啊，定係低開跟住咧慢慢跌上去咧？佢而家係未有定案，所以我哋而家做分析咧係亦都冇用嘅，坦白講。 當然啦，而家即係大家講下嘅啫，咁到時。真正睇到佢有啲咩老數，再同大家分析下啦。咁呢次時間又完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傾啊。 好。